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香港仔隧道管道内咧有致命系统测试，影响到咧而家香港仔隧道嘅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就系近住入口一段车多噶。其他嘅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系畅顺，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来回方向，介乎卫景园至到黄泥涌水塘公园一段系车多挤塞。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海怡半岛美华阁22座、大角咀君汇港6座、大埔天转9座、慈云山慈康村康润楼、牛池湾彩虹村翠琼楼、筲箕湾兴东村兴康楼、马鞍山雅图居2座、将军澳英明苑明安阁、屯門月湖山莊11座和天水圍天眾苑眾碧閣，詳情可以查閱衛生防護中心網站。 FM94.8 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RTHK，有音樂，有快樂。Radio 全民继续换证，迈步与时并进。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而又系1983或84年或1987至91年出生嘅人士，就要喺今年7月23日或之前换证。而1954年或之前出生嘅人士，而家就可以到换证中心换证。大家亦可带同2名残疾人士一齐换证，记得预约啊！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1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1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 PC。 早晨好。 喂，近排呢天气就麻麻地啦，有冇兴趣呀、啊、即係睇下戏呀、啊、有时原来睇下戏呢都帮到啲考生呢答问题呀、啊、包括呢睇呢、這个内地嘅电影啊《长津湖》啦。咁都系香港导演㗎，你留意返呀。咁几位导演去合力炮製出嚟嘅一個抗美援朝嘅電影啦，咁啊問下 PC 先，有冇睇《長津湖》咧？內地收咁多億嘅票房嚇、 啊，我梗係有啦，係、睇過幾次添。 我睇幾次啊？ 係啊， 工作需要係咪啊？又係嗰啲。 我哋好多活動需要睇。 嗱，我睇一次嘅，睇香港嘅導演手法啦，同埋即係千軍萬馬點去處理啦。咁我哋通常見到啲電影導演咧，一個人咧話曬事咧又容易啲嘅、三個人合力咧又叫做即係要互相。合作咯，咁讲真，即系大家都系主观嘅，你只有导演， 冇错， 即系PC 你做咁多嗰啲舞台嘅一啲设计啦，咁通常主导演都有佢自己嘅想法，咁佢、如果系 open mic 就会听多啲人哋嘅意见，但系佢都会有自己嘅主調子出嚟噶嘛， 所以我哋好怕咧，即係有啲活動咧，即係啱啱講導演有一個同埋三個嘅分別啦。其實設計師都同樣地會面對呢個問題，係即係喂同一個 show 三個都係 lighting designer，喂點處理咧？有陣時邊你負責邊一 part 啊？即係呢個都係難處理嘅。係 啊，咁點樣去叫做大家磨合啦？嗱，即係今次咧就講呢個中史科就考核呢個抗美援朝咁啊，報章都報道啦，話考生咧就靠住電影《長津湖》咧答題喎，咁樣可能电影 情節咁樣啦。咁因為咧條題目係咁樣問嘅，咁啊講緊即係。叫做今個禮拜都發生啦，即係呢個中史科嘅呢個 DSE 嘅考試。咁其中一條題目咧就問及啊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建國初年嘅外交情況，咁啊要求考生咧就參考抗美援朝啊呢啲嘅宣傳畫報啦，咁樣就即係用翻咁啊，因為有考生就話用翻呢個長津湖經典一幕去答翻咧，咁啊 OK 咁樣啊，咁啊亦都順利過關咁樣啦。咁啊，但係咧一講起呢啲會考。即系公开试啊 ，DSE 嗰啲咧，即刻咧嗰个心咧就好叫做即刻惊惊地，因为我自己都好紧张嘅关于考试。嗱，我问下 PC 先，你系咪读文科嘅咧？我想问。 我读文科嘅。 系嗱，你读文科，你有冇剔中史啊？ 我有剔中史，但系 drop 咗中史。 系你 drop 咗中史啊？因为可能要答好多嘢，同埋写到只手好攰啊，系嘛？ 我发现其实我报完之后先发现咧，其实我系拣错科。 哦。 因为嗰阵时 你数理化叻啲嘅，可能系咪啊？ 其实系咁嘅，我记得我以前咧报嗰个 会考 系啊，报嗰个科嘅时候咧，面对一个问题就系嗰阵时话视觉艺术科咧，就一定要跟文科读嘅。 系系。 咁跟住就报咗先话，诶唔系啊，而家三科都可以读啊，文理商都可以。 系， 咁我哋就唉，咁啊大件事啊，因为我系真系好差，你咁问我背嘢，我真系差到爆。 我就会好啲嘅，因为我中史都颇高分嘅。但系咧，今年咧讲开呢啲中国历史科目咧，其实咧佢出嘅题目咧，竟然翻炒翻上一年嘅题目啊！ 咁紧要， 咁我即刻觉得如果我系今年嘅 DSE 嘅考生咧，有啲惊啊，因为嗱，讲真，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你冇话读得晒嘅，即系呢个都系老师同你讲话尽量读嘅啫。我当年老师都。亦都有讲话，你要贴一啲题目啊，或者过往考嗰年咧，今年出嘅机率未必咁大啦，咁就会 skip 咗。譬如上年出咗宋元明清咁样先，宋元明清好似涵盖太多，宋朝同元朝咁先算啦，咁可以暂时剔一剔走先。咁因为会考其他嘛，理论上，但今年唔系、啊，即系譬如上年。问呢、這个 奋斗 系啦，其中一啲历史事件啊，跟住今年又再问翻，咁可能咧就会杀啲考生咧，因为措手不及。 不过我自己觉得咁嘅，其实我自己好中意睇电影，亦都系因为咧，其实嚟自喺个电影里面咧，系揾到好多资料啦，即系尤其是呢啲历史性嘅故事咧。你明白我，即系我第时做电影咧，做舞台啊等等，我哋个 research 做得好丰富噶嘛， 系， 所以变相我系可以睇住个电影嘅时候知道。做个历史，我自己觉得我好生动啊嘛，呢件事 系即系当古仔咁听。 系啊，曾经你记唔记得咧？即系有一段时间咧，我哋成日都话喂，其实唱歌你又背到啲歌词，读书你又读唔到，跟住将啲歌咧，即系将啲嗰啲 情节 全部变晒做歌词，咁样大家容易读啲。我呢个方法其实几好，所以相对地，我哋睇电影嘅时候咧，又会 即系深刻啲咯。所以呢个先话长津湖有帮到啲考生啦。咁啊，连续两年入去呢個考題咧，就呢個秦始皇喎，原來秦始皇連續兩年入題目咧，跟住啲考生都感到愕然啦，咁樣咁啊，即係唔知係咪要揾翻套《尋秦記》出嚟？留意翻《尋秦記》啊，有啲唔同噶，即 係 加咗戲劇元素入去。 冇錯， 你唔好以為哇， 唔好全抄啊！ 係咪有項少龍啊？係咪穿越啊？咁樣係咪古天樂嚟噶？ 唔係，依間有一啲咧同朕 check 下嗰啲咧 就 會出事 啊！咁啊，大家即係留喺屋企睇下啲好嘅電影作品，有陣時都會喺各方各面都幫到手噶。 冇錯。 我想飞，学架飞机，在半空中游走千里，遇上急风，转个急弯，在半空中突然失重，挣扎漩涡中不懂去分轻重，找个陌生的从静脚步，如风不起，我可准备远征的武器。再多打击，我请争气，我不需退避。哭一次，这些泪会彻底。 挤去纷乱气味，多一次撑起泪错了的句学灯，再次风起。 一小时， 早晨早晨，今日呢个节目啦，湾区生活一小时啊，请嚟咧香港无人机运动总会嘅主席啊，周伟杰啊 ，Andy 同我哋分享嘅 ，Andy 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 系今日咧继续啊讲多啲无人机啦，咁点解啊？原来咧无人机喺大湾区嘅发展咧，亦都一日千里啦。另外啊，就系咧全国运动会啦，同埋东亚运动会啦，都有机会成为呢个新增嘅项目啊。另外咧，香港嘅选手咧。原來都喺世界前列喎，呢個就係上一集冇涵蓋㗎啦。咁好想 Andy 做一個概覽啦，關於無人機呢個運動啦，以至原來香港嘅選手係名列前茅咁叻嘅咩？咁啊，交俾 Andy 多講少少啦。 OK， 唔該好啊，咁啊，多謝你俾機會我哋分享啦。其實可以好簡單講，無人機運動咧，其實牽涉有三大範疇。第一範疇就係競速比賽啦，第二範疇咧就係話喺 STEM 嘅 programming 啦。好似譬如大家見到嘅可能喺天空裏面嘅無人機 show 啦，第三啦就係最新啦，就係以無人機咧做嘅無人機足球。咁頭先阿歐都好好啦介紹咗啦，其實無人機運動喺香港發展已經差唔多有四五年歷史噶啦。咁因為我地緣因素啦，因為大灣區嘛，大部分嘅工廠配套上咧都喺深圳、東莞啊、珠海呢啲地方。咁變咗我哋有個先天嘅優勢，能夠可以早啲接觸廠商，然之後有機會去摸索。咁其實呢幾年咧，我哋香港代表隊咧有參加唔同嘅比賽，喺譬如第一屆嘅國際航聯嘅比賽啦，就喺深圳啦，跟住持續就譬如喺韓國啊、日本啊不同地方歐洲比賽，甚至有啲香港隊參加啲職業賽添。其實平均嚟講啊，因為疫情裏面就呢一兩年靜靜咗少少啦。平均嚟講，其實我哋嘅成績咧。是在亞洲方面，亞洲方面是前五名的，非常不錯。然後就在世界上我們是前六名內的。其實 so far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香港很多小朋友很聰明，或者他們很容易接觸到科技 的物件，他們的掌握程度是高。我們實質說有天時地利人和，我們期望就能夠可以有更加多空間，譬如有些好的場地啦，或者有多啲配套上嘅支援啦，咁我覺得呢個運動係能夠行得好前。一個有趣分享啦，喺 IOC 啦，國際奧委會都講咧，就係話其實係新興運動，新興運動意思就係尤其是係突破咗一啲 youth generation， 即係年青人啦。其實無人機係能夠覆蓋層面好闊， 嘅空間，就話不單止有航空概念，亦都有電子元素。所以呢個運動其實喺我諗喺呢四五年之間咧，即係突飛猛進。有我哋譬如喺呢個亞運會裏邊啦，已經鎖定為一個示範比賽啊，跟住連續佢哋都鎖定有冇空間係做一個正式嘅項目嘅。然之後，譬如講我哋內地啦，內地直情係已經將呢個運動咧擺得個好前嘅位置，所以其實我哋聽講嘅消息就係話，哇！原來已經全民會已經有模擬機競速比賽噶啦。咁、當然啦，總會嚟講，我哋又好希望能夠將呢個比賽咧落會喺香港發生嘅。原因好簡單，因為香港未來呢幾年其實將會有好多唔同嘅好嘅場地會有啦，譬如啟德啊，或者甚至要重建嘅政府大球場啊。咁一個好大空間係我哋去行，甚至乎我哋都睇到啊，原來政府都規劃話元朗大球場重建，咁、我覺得如果時間許可咧，其實一個好好嘅適當時間去喺香港發生。 咁頭先咧都詳細咁樣娓娓道來啦，關於咧呢個無人機運動嘅發展啦，原來都幾多嘢玩下嘅。不過嗱，又問 Andy 一個 practical 啲嘅問題啦。喂，如果我而家37歲先嚟做呢个无人机嘅选手又得唔得啊？定还是真系唔得啦？阿欧嚟到年纪大少少啦，可能真系后生仔先玩得嚟噶，因为入边讲求嘅都系反应啦，同埋方向感啦，等等啊，咁样有啲咩要素需要具备嘅咧？ 其实咧，我就咁讲，每个人都可以去参与啲运动嘅，可以好全面嘅。只不过亦都系分别在于就话，譬如小朋友啦，佢哋灵敏度好高啊。咁可能我哋接觸嗰啲器材方面咧，手控啊，或者個眼界配合咧，就會比我哋大人咧就會可能靈敏啲。但我哋都睇到一樣嘢，有好多分享就話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嘅親子活動。我哋見到好多家長都會陪啲小朋友一齊去參與。因為無人機運動裏面咧，佢哋基本上由零開始咧，自己好似細個砌模型咁樣，自己組裝部無人機去玩。咁當中個配套嚟講咧，喺個好動嘅互動咧，能夠同啲屋企人咧、家長咧一齊互動，所以我覺得其實呢樣嘢佢都幾行得幾親切嘅。同我聽翻喺日本啊、泰國啊，甚至乎喺馬來西亞地方咧，已經咧將無人機咧喺個親切活動去推介，因為始終而家高科技嘢咧係比較一個好嘅接觸點啊。同傳統嘅，譬如學啦，傳統學，譬如彈琴啊，或者係游水，有啲唔同。我哋牽涉地域空間唔係太大，所以都幾睇到呢個運動能夠可能有個全面性，唔單止一個正比賽去做咯，係一個好嘅親子運動嚟嘅。 咁所以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又可以一步一步咁樣認識一下啦。咁你話詳情咁樣喺邊度可以了解更多啊？咁當然咧，上翻 Andy 嗰個協會咧，即係香港無人機啊運動總會咧，你就會知道咧更加多噶啦。咁我估 Andy 呢個總會咧都會定期舉辦啲課程，等我呢啲新手都去學下嘢，啱唔啱啊？ 冇錯冇錯，其實我哋呢幾年都有一個好大嘅渴望，就係、是、希望能夠喺香港全面去推動嘅。所以其實多謝大家支持啦。咁我哋上我哋網站去睇下，我哋一定會可能做好多公眾活動俾大家去感受一下嘅。 好啊，咁做真嘅機師做唔到，做住無人機機師都可能係一個選項喎。今日咧多謝曬 Andy 接受我訪問啊，咁我估咧進入全運會啊同埋東亞運動會咧嘅時候再請你上嚟，到時咧唔係做嘉賓，做評述員咯，可能要幫我哋啊。唔該 Andy，thank you， 拜拜。 OK， 拜拜，唔該曬。 踏出孤單温室，這孤單是帶著期望，浪跡不安天空，這不安。代表一线光，云涛从来无定望，浮沉又会怎样？悬崖边观看，什么应该把握好不好？勿既定形象，什么应该可惜？想一想，后悔的重量，从前糊涂弄来念。能怀着那份执着，独来独往，任你洗，你似所想，心变做翅膀，扬眉而去。过去成了烟，向着前，不要问怎样发展，不确定旅程，沿途难免惊险，永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话，在他接触的大约130宗儿童新冠康复者复诊个案之中，有10%出现怀疑长新冠症状，包括记忆力变差、失眠、难以集中精神，部分出现认知问题或精神问题，要转介精神科跟进。亦都有儿童康复者出现头痛、气促、咳嗽、易疲倦等。医管局同港大合作，将会筛选部分儿童康复者进行磁力共振，了解新冠病毒对儿童认知能力的影响。关日华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指出，要求师生每日回校之前做快速测试是非常好的做法，可以避免受感染学童将病毒带入校园。但他指出，现时3至11岁儿童接种比率只有大约71%，情况好不理想，强调接种疫苗可以有效预防重症以及后遗症，亦都有助感染之后的长新冠症状康复。本港新冠病毒感染个案近日维持每日大约300宗，元朗和上环先后有食肆爆发感染群组。关日华认为情况属于预期之内。昨日下午被颶風列作受限區域的葵涌安蔭村德蔭樓，今早大約8:15完成強制檢測行動，期間大約1660名身處受限區域內的人士接受檢測，當中發現一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亦都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825户，當中151户在過程之中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朝中社報道，北韓在過去一日新增21宗新冠病毒死亡個案，新增174400宗發燒病例。報道表示，國家緊急防疫司令部在領袖金正恩主持的政治局協商會議上作出匯報。金正恩說，北韓境內的惡性傳染病傳播是建國以來的最大災難，但若果保持強而有力的組織能力和控制能力，一定能夠克服危機。金正恩認為可以借鑑中國的抗擊疫情經驗。北韓昨日證實當地出現首宗新冠變種奧密克戎個案，金正恩指示北韓全境徹底封鎖，阻斷病毒傳播。英國外交發展部官員早前在國會下議院接受質詢時，就香港事務聲稱，香港警方根據香港國安法對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書記等人的逮捕不可接受。中國駐英使館發言人說，英方官員上述言論初步干涉中國內政，違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發言人說，香港特區警方依據香港國安法正常執法，無可指責，不容抹黑。中國是法治國家，香港是法治社會，任何人沒有凌駕於法律之上的特權，無論是什麼身份背景，只要違反法律，就要依法受到懲罰。發言人說，香港早已回歸中國，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敦促英方尊重中方主權，尊重香港法治，停止以任何方式干涉中國內政。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微风，后转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同雷暴，星期一骤雨逐渐减少，气温下降至19度左右，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二零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女童军总会对出嘅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车龙排到渡船街近碧街。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近女童军总会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其他嘅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浅水湾道去赤柱方向近丽景道一段系挤塞，车龙排翻去香岛道近深水湾泳滩。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啦，交通仍然都系畅顺。九龙入口就比较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卫理道。而香港仔隧道来回方向嘅交通咧，亦都回复正常。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桥面来回，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可能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葵涌安任村德任楼的居民，如果能够出示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就可以由指定出口离开。 玛加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新冠病毒有呢个儿童多系统发炎综合症，所以我想呼吁，第一咧最重要咧就系打疫苗啦，更加咧系要观察住小朋友啦，有冇呢啲持续发烧啦，有个活动能力减退啦，都想呼吁家庭医生啊，如果见到有小朋友咧有呢啲咁嘅病征病状咧，就要早啲咧去转介俾呢个专科医生咧，等我哋评估啊同埋治疗。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们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哦，港铁你多唔多搭啊？ 搭铁嚟讲咧，都可能有时过海咧，自己唔想揸车咧，就某啲嘅机铁站咧，就会摆低架车，咁有个转乘优惠嘅。你摆咗喺架车喺嗰个机铁站嗰个停车场嗰度咧，咁又停车费又平啲啦。跟住你搭过海嗰一程嗰个港铁费用又会相对平啲嘅。我偶尔都会咁样做嘅，好老实讲，因为悭钱啊嘛。同埋我唔系好中意下都过海，虽然我日日嘅工作咧。除了做電台之外，即是一至五咁計，晏晝就在中環灣仔啦，你都知道啦。咁你都車過幾次，我成日都唔願，你見我成日都唔係好願揸車過海咧，其實好辛苦啊，塞紅隧，跟住西隧又貴，咁你行東隧又繞過圈，即係因為我要去中環灣仔嘛，頭先我有講，咁所以即係鐵路嚟講，對於我嚟講又過海就多啲，你呢？ 我真係好少， 哦、你好 少，我坦白，我連坐由呢個金鐘站坐去海洋公園站，我都會暈車 咯。未試過暈車浪， 坐地鐵暈車浪、 哦，即係因為鐵路反而會令到你暈車浪啊。 其实不是，只要不是自己揸咧，即系就算我坐车 巴士 都唔得，都唔得，都、哦、都晕车啦。 唔怪之你冇坐过车啦， 我系基本上 唔怪之你冇坐过车啦。你要所有地方都要自己揸， 系啊，哦、因为我发现应该系同我只手掂住个踏盘咧，去系嗰个作用嗰、那个动力嘅问题嚟嘅。 嗱，我尝试帮你解释啦，尝试啦。其实关雨水平衡事嘅，同埋咧关自己嘅视点视野事嘅、嗯，即系你睇嘢可能喺个驾驶座嗰度睇嘢辽阔一啲，而你好贴近地面， 系 即系你知你坐嗰啲， 冇错， 咁贴地嗰啲，咁捞到低晒嗰啲跑车，咁咪讲笑，唔系呢个讲笑啊，即系咁你咪可以好安全、好安稳咁、好贴地咁去进行咯。如果双层巴士其实都系离地啲噶嘛，即系你譬如喺上边嗰一层或者铁路特别啦，即系你有种少少啊呢度别悬浮啲嘅感觉、嗯。虽然我唔系话香港嗰啲铁路系悬浮车卡吓，即系佢行嘅过程入边都系你嗰个感觉唔系好实在贴近地面。嗯平地平飛球咁樣去，咁可能會影響到你自己即係搭車嘅啲體驗。不過唔緊要啦，即係你人生都嚟到呢個歲數咯，咁你揸車一路揸到尾咯，係咪先？ 冇錯。喂，點解會講到鐵路呢、嗯、其實就係聽日咧，港鐵就會開一條新嘅鐵路線啦。 聽日即係禮拜日係咪？ 係啦，冇錯。咁、嗯、就由呢、這個上水、 嗯， 可以直接經紅磡就去到呢、這個港，即係去到呢個會展站。 係啦，係啦， 係啦，冇錯。 哇，會展站！咁啊，開啟啦！我自己去會展咧，我都唔 prefer 揸車、 嗯、 第一泊車費好貴，第二咧你留嘅時數好多，譬如書展咁樣啦，即係我都寫下嘢。咁如果真係你話書展一留六個鐘，哇！嗰度停車場費咧都200多元。我有啲朋友打趣咁樣講話啊，其實派街即係可能食一張，可能都差唔多。即係呢啲朋友打趣，我都係拍入停車場嘅咁樣。 其實我哋都覺得期待，即係將來個停車場要多啲啦。 啊，個站我又想真係去一次會展，好老實講一句， 靚㗎靚㗎。 同埋我覺得會疏導到灣仔，係咪叫灣仔北啊？嗰、那個位係灣仔北嘅交通咯。因為舊時咧，其實你喺修頓嗰個位出咧，行過去會展咧，新翼啊， 係 幾係嘅。 坦白說啦，我好期待佢個工程快啲落成㗎。 係咪啊？係咪啊？ 因為咧，其實出面嗰啲路咧、嗯，改得嘅就改啦，封得嘅就封啦。而家係即係你問我，其實可能係兩個月你就會去一個。完全唔同晒啊！啲 啱啊，同埋你好似咧揸緊 F1 咁樣噶，即係全係防撞欄啊，即係嗰啲梗係唔係防撞欄，嗰啲係水馬嚟嘅。咁點解會有咁多水馬咧？就係、是、因為佢成日啲路要變嚟變去啊，或者要改路啊。跟住咧，你每次入嗰彎，你以為直行咧，所以我有陣時行咧，你知道揸車嘅人咧，成日揸揸下會用意識揸噶嘛，即係你入咗嗰個駕駛模式咧，你就自己揸啦，唔係好用個腦袋啦。但係嗰段路成日都要用嘅。因为咧，佢突然间会有啲突然间要转弯，明明咧头嗰十日都唔使转，到第十一日咧变咗转咗，跟住再转翻右咁样嘅。嗯，咁呢、這个你喺嗰边出入开，你就更加知道啦。 系啊，基本上日日都要经过。嗯、不过除咗港岛呢条港岛线之外咧，其实嚟紧湾区咧嘅铁路网都真系好犀利。 会啊，其实本身咧广州地铁咧都已经 有三条线将会开啦。 唔好讲食埋啦，即系呢个字系比较笼统啲啦、嗯。但我估收音机旁边你会明白嘅，即系广州。地铁已经可以直达到去番禺啦、佛山啦咁样啦，好似迟啲会通埋中山添。嗱， 肇庆啦，仲有 系咯，可以去埋肇庆。即系其实嗰个湾区嗰个铁路联网咧，真系好夸张啊！咁但系当然啦，香港咧就唔驳到上去嘅。不过香港有高铁，咁、嗯、高铁咧去到嘅网络又唔同嘅，即系佢哋又会去到啲唔同嘅站咯。 嗯、 即系好複雜啊！即系喺節目入面要好仔細咧，要揾啲鐵路專家咧，或者啲站嘅專家，因為你廣州好大噶嘛。咁、嗯、你依家又廣佛同城咧，其實依家劃廣州一個站咧，其實近佛山一啲咁，咁、 啊、 都得噶嘛。即係佢可能聯合，譬如有一個叫廣州新西站咁樣，咁啊，即係近西邊嘅，但係佢近西邊得嚟咧又籠統地叫廣州咁樣咯， 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坐高鐵啦，即係假設坐高鐵去廣州，你發覺去廣州市同埋去佛山市，其實係同一個時間，即 係 落咗高鐵之後你轉車係同一個時間，兩邊都 冇錯，係啊， 冇錯， 即係有呢啲情況出現啦。咁但係即係大前提都係嗰句啦，即係開翻關之後，大家可以翻到內地，即係旅遊又好，公幹又好啦。咁呢啲體驗我哋大概都有年幾兩年冇體驗過啦。咁、嗯、究竟幾時可以開翻關咧？呢個係考量之列啦。咁不過即係見到香港嘅 建越嚟越多发展，越嚟越多嘢睇，越嚟越多铁路网越嚟越完善，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咁啊，舒缓交通啦。咁至于 PC 就冇帮助啊，你继续揸翻你嘅车，继续换你啲靓车啊，好冇？ 就是我一个，白日梦亦是离方，随着小叮当收缩窗，缩小的我入内再慢慢观望，望着巨大吊钟，水花不分西东，呼一呼吸一吸，匍匐自勇，慢慢步入食道之中，让血脉抛起我臂弯腰，狂跌浪中迎酸苦涩，随即蒸发，穿过心血管，看心跳多壮观，发现内密。Wake up， 快跳进这壮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中破尽困兽。Wake up， 太有需要你去发掘。My sight, let me hold my body tight. I'm working all day, all night. Still nothing's gonna bring me down. What should I turn around? Dude, come a little closer, take a look at me yourself. 大阵就是这醉，即使伤心痛苦，唞一唞，送一送，安抚思绪。万难之情别独留句，密码在基因里是陷阱，谁要重新陷阱？想中老俗点解脱甜酸苦涩长篇小说，沿路海最底那古老海马啼笑那百川。Wake up， 快跳进这壮阔宇宙。Get up， 最暗处载满了星斗。神秘之中窥探秘密，梦幻之中破尽困兽。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 ，PC 近排咧都有好多嘢睇喎。咁啊，琴日就甜碎 BB 啦，仲有咧呢个国剧啊，怪你过分美丽啦，就系、是、呢、這个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演员去做嘅，包括呢、這个高以翔啦等等啦，好似张靓颖都有份做系咪 ？PC 有冇睇过先？问下你， 我个都系嗰句，我听咗歌嘅， 系听咗张靓 颖系有份唱首主题曲嘅、 哦，有首唱主题曲系啦。咁啊，呢套都系讲一个女强人嘅故事啦。咁究竟这个时代感都好足够嘅，其实好老实讲，咁、大家即系礼拜五嘅时候又可以欣赏下，当然唔少得小弟嘅甜碎 B B 瞓冧啲啦。 好紧要啊呢、這个。 讲开多嘢睇咧，其实啊西九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喺今年嘅年中就会开幕啦，咁啊有啲展品都有曝光咯，同埋咧有叫做有九大嘅展厅咁样。不过咧暂时咧其实有好多嘢都未落实嘅，咁不过暂时话要收费，咁我梗系倾向澳政府唔好收费啦，好似呢个 M 加博物馆啦，即系其实你都受惠下，俾啲香港嘅市民先，即系一开始俾我哋睇一 round 先。咁、我当然觉得你对待游客系绝对可以收费嘅，可以贵啲添，所以可以令到库房有盈余添咁样啦。咁我聞說係有九百幾件嘅展品，但係唔係一次過展出曬嘅。咁佢會 rotate， 即係可能喺北京又搵啲落嚟啊，跟住咧香港展完嗰啲又搵翻上北京啊咁樣咯。咁又唔係同一時間嗰九百幾件嘅呢啲叫展品咧，都會出現喺咧呢個香港嘅故宮文化博物館嗰度。不過我自己係有啲期待嘅，我問下PC 咧，喺北京嘅故宮，你印象最深係乜嘢咧？ 哦，我覺得係個嗰、那個建築對我嚟講係最深刻。 哦，建築啊， 係即係成個故宮嘅建築係比較深刻。係啊， 點解嘅？ 哦，我覺得佢講緊係上面嗰啲花啊，點解會咁樣挑啊？嗰只雀仔咁意義啊？即係我真係覺得以前嘅古建築，尤其是古建築，係真係每一個部分都有佢自己嘅意思存在咗喺度。 係 啊，同埋相對地，我哋翻今次故宮啦，有九個展廳。系啊， 有咩展厅？讲嚟听下。 系有第一个展厅喺呢个建筑跟住典藏与文化传承嘅展厅啦，跟住清代宫廷嘅展厅啦，跟住故宫嘅珍藏展厅啦，另外清代嘅帝后肖像展厅， 哦， 古代工艺对话嘅当代设计展厅，穿越香港嘅收藏史啊！ 哇，咁劲可以穿越埋香港， 穿越香港啊！ 喂，有冇睇龙床先？有冇睇下啊？康熙张龙床有啲咩睇？ 所以我都期待，其实讲紧有几多个展品会过到嚟啦。首先，跟住同埋呢啲展品里面究竟系真系真迹啊？ 我估好多都系真迹， 定系仿制？ 尤其是第一批啊！好有誠意啊嘛，係咪先？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即係大家你都知中國禮儀之邦啦，即係一係就唔俾你剪，俾得你剪，咁都俾啲好嘢你先嘅 ，at least 係咪？因為一開始你要引流都係啱嘅，咁但係我都係嗰句啦，我期待係免費啦，即係至少一年時間。我記得 M 加博物館都係咁嘅，第一年係免費開放俾香港市民，咁佢限個額度，咁每日你申請網上，咁你咪可以去睇咯，感受下咯，因為其实呢啲绝对系做文化推广必须嘅， 必须嘅。 你想做嗰、那个家国情怀嗰个 education 嗰个教育咧，你收钱先俾人入去睇，你就令到个教育成本就 咁啊 高啲咯。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 marketing 嘅策略， 系咪啊？ 佢首先话俾你知要收钱先， 最后唔收， 跟住然之后话俾你知，我唔同嘅时间原来有免费开放， 咁、 大家咪会涌住去。 咁好啲，即系好似派消费券，一开始话派八千，最后俾一万你， 你 咪 特别 开 心。 O K， 系啊，呢个系宣传策略嚟 嘅。好彩你咁样讲嘅，系嘛？你都系好嘅。咁我净系好单纯啫，我唔系唔好，我想免费啫。我都好想睇。 因为有阵时系咁嘅，有阵时太多免费嘅话咧，大家可能就会觉得，都系免费噶啦，我迟啲先去啦。跟住去下就会冇咗件事 去到嘛。去咗日本系咪？你话 系啦， 去下唱咗 yes 去咗日本啊。 所以都可能系一个策略嚟嘅。 都系啊，咁大家即系有好多唔同嘅呢啲嘅叫做景点啦，即系可以睇睇佢啦。咁啊，嚟紧就会喺香港逐一落成啦。咁真系起嘅嘢都系多嘅咁样。咁呢、這个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咁。 亦都有啲展品係幾勁抽嘅。咁啊，稍後時間再同大家逐一去睇啦。咁希望疫情進一步放緩，大家睇博物館咧，睇博物館。同埋與此同時，其實香港咧舊時好多盛事之都嚟噶嘛，好多盛事都會喺香港舉行。Rugby Seven 啊，嗰啲 Formula E 啊，嗰啲其實有好多嘢可以發生，即係香港能夠發生嘅可能性好多啦。 尤其是今年啦、 啊，好期待 come back 啊！今年又25周年啦、啊， 大家可以去 search 25周年咧，政府有一個網頁咧，基本上好多唔同類型嘅大大小小活動啊，甚至比賽咧，其實都已經有噶啦， 已經密羅緊鼓。之前我哋喺呢個節目都有 cover 過有個帆船啦， 係 帆船嘅比賽已經進行之中啦，咁樣咁啊。有嚟緊密羅緊鼓啦，有啲我哋香港電台都有份去製作嘅咁樣咁啊。 我見到有啲攝影比賽啦，咁等等，其實大家都可以有興趣嘅話咧、不妨上呢個25周年嘅網站裏面睇下，其實有好多活動啊，即係例如展覽啊，一啲舞台表演啊，甚至一啲大型嘅比賽啊，一啲盛事啊，其實都準備咗大家。同大家迎接25周年啊！ 系啊，咁啊，希望即系过翻正常生活，大家就 happy 啦，开心啦。今日都应该要开心嘅，因为今日系礼拜六假期啊嘛。听只歌咁啊，完结今日嘅节目啦。多谢晒我嘅好拍档 PC，thank you， 好，拜拜。 我一个在途上。尽显荒凉，自飞了的神鹤慢了半响，曾经千夫赞赏，如今要吃败仗，残忍的真相，即使牵强亦叫真相。那天与万能侠并肩的磁场，已失散的同伴另有理想，如今奔走远方，没有世界动向，无言的我就似在隔阂中搔痒。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是今天仿佛只走到错的方向。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现时风霜，忘我就像勉强，只可轻轻地开到一扇窗。一抹舌同像，亦有妄想，常担一边养伤，但我仍有骨强，常常心痒，为震撼自制我阵样。我是悍将，当天风光里满天翱翔，但至今天只想找一个对的方向。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要见尽真相。八月再上，四天变海角，每天较量，实现我想，这光线一生没转向。从前鼓掌，从前金掌，历遍风霜，就算风霜。向但亦再上，我要用剩余能量被敬仰。那句昼夜再没正常，不折不扣不死的理想。力量照唱，今天都可以看到方向。声音哼唱，今天清清楚楚那气象，仍然在坚守，创我另一章。 闪，自分掌。